是缘分，你莫再三强求，无谓情自困。重逢又离别，你不必悔恨，好梦岂能当真？谁又会愿意永守誓盟，共你终生相看，见一次面，能共肩合永。代价应该给。